最近外国和地区媒体纷纷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的塔斯社、俄罗斯新闻社、消息报、真理网、雷格牛姆网、网络杂志雷姆区区、中国环球网、美国合众国际社、日本共同通讯社、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和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非洲地区委员会网站，分别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视察朝鲜人民军第233部队直属部队的消息。俄罗斯新闻社、消息报、真理网、雷格牛姆网、中国新闻网、环球网、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日本广播协会、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和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非洲地区委员会网站，分别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视察征获无重洽七团称号的朝鲜人民军第1314部队的消息。中国香港的南华早报、美国合众国际社和尼日利亚网站分别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前往已故江基蟹同志的灵堂深表哀悼的消息。上述媒体和网站都登出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照片。